心栽花花不开呀，那不一定啊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多难得啊。开花绽放啊，而你却错过它。去春来花谢又开，年复一年啊，还有人叹息，有人抚慰，有人占有他。你把我当作如意，在下的雨将花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33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每天和你在电波当中相约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。我对蔡依林的喜欢不能用言语来表达，我喜欢的不仅是她的歌，还有她的人，因为她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一步一步的拼搏努力出来的。她和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一样，只希望勤恳的耕耘能看到收获，而她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原因，就是她努力的够多。一起来听到蔡依林带来《爱情电影》。 尖叫小跑没长黑夜，香水飘落你的发尾，像微笑是在那河边，思念流星给你留言，梦中念我踏过山盟岩，转身我来到蒙古的高街，好心看一眼。那些最绚丽之下曾经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不是爱情爱来的检验。我没见无人运动全身娇艳，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。我没见无人心动难免最贵，爱的不知不觉全力无法兑现。尖叫好跑没长黑夜，香水飘落 想很想说再见，多希望说得出再见，只能答应你在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。宁可忍受对我黑着脸，只要你还在我面前。宁可相信那么爱争辩，只是想听那声道歉。我想你也搞不懂我们曾经的爱，为了谁留恋？宁愿两个人抱怨，不要一个人挂念。不忍心让你以后没有我。我有生之年早晚会说一遍。宁可爱到只剩下怨言，就像聊天那样缠绵。宁可相信我们还在乎，才懂不懂看不顺眼。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了肩，依然要拖延。

夏天继续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陪伴着你，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，叫做《不如这样》。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心智不成熟，终于后来意识到人的感情大多都是善良的，可惜的是，成长后，我们的心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 天快亮了，你的心呢？它曾经属于我的。我该走了，你的手呢？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？每一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，总算带来过快乐。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，只是一种选择。如果美好记忆还算难忘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。如果关怀是一种补偿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？倒不如这样，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。正与感情总是善良，残忍的是人会成长。我们一起拥抱到天亮。

说，因为我在乎。在你的世界里，我一个人住，你认为不如我却不痛苦。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， 陪你远行。当你想我时候，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。把一切寒意贴近下雪的梦里，为你温暖回忆。没有我的异乡，凡事要小心，不要害自己，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，记得给我写信，给我你的消息。最近是否下雨？看什么电影？答应我要努力，不要随意放弃，磨合自己。写信给我你的消息，最近是否下雨？听什么歌曲？答应我要努力，不要随意放弃，磨合自己。不要让我担心，偷偷的犹豫。如果有人问，要说不可以，我会悄悄的起和你的过去，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，用我的心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。

洒在你的脸上，有桂花般的香。风啊微微吹送着芬芳，今夜的星星依然闪亮，和昨日的不一样。有你陪伴，心就不会慌。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，青春有多短暂，顺着心的方向去远方。不论穿越多少高山，多少个驿站，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。一年清澈的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那是那刻每一瞬间的喜悦。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。想去远方，不论穿越多少高山，多少个驿站，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。迎着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那是那刻每一瞬间的喜悦。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。一年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，清晨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，感觉那是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。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。能拥抱着你，想拥抱着一切。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，山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痴狂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慢慢慢 生露水沾上了沧桑。我想谁也没有答案，但我们不再自己往生。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揭示宿命的奇观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，叫做一口一口。小的时候听过这首歌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口一口这四个字的旋律时不时的就会在脑海里偶尔出现一下，实在是太魔性。那我们一起来听完整版的莫文蔚带来的一口一口。 想的太多什么都是问题，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挂着眉宇宙掉几层皮，你的苦笑你的种族标记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蜜完了快乐，一口一口吃了什么你味太浓缩，你吃什么他想什么他们怎么说，你是什么投资什么把情绪沾满的我，你吃什么就算什么会变成一锅，一颗一颗一颗什么吃掉的生活。

想要学会遗忘，用原谅习惯原谅，没我的多少有那么一点刁钻，用寂寞总把怒装到没得商量，谁敢说自己没有一点逞强，如果我打开天窗，谁为我敞开魔毯，谁为我按下时光倒流的开关，如果能眼泪通通倒流回眼眶，谁的心脏能容许我的不安，谁不向往

是被你的家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。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，宇宙里与我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，月光照到了海洋，生命照到了时光，在荒唐将黑夜的遗忘。